这么说吧，一支队伍面临困境的时候，最顺理成章的做法不就是众人一起努力，打出成绩，走出困境吗？但现在的加世在遇到困境的时候，以刘浩为首的这么一小部分人，已经把队伍视为沉船，准备弃船逃命了。元修最后又是总结了一下。那现在为什么反倒是雪藏了孙翔？陈果问。这个决策，无论家世处于什么样的结局，对他们都只有好处。 怎么说？ 家世这赛季的结局无非也就是两种，一种是没出局，那已经皆大欢喜；就算有孙翔，也不可能还有什么更好的结果。反倒是没有孙翔，家世都能保住席位，那么可以就此宣布，让大家对下赛季的家世有些期许。毕竟家世的话，不可能是把保住席位就当做胜利的。他们需要让支持者们从他们身上永远看到夺冠的希望。 如果出局，那当然就可以说以核心孙翔不在为借口吧。 陈果举一反三，这只是其一。如果出局，那算是相当糟糕的一个结果。家事方面必须要做很多的安抚工作。你看今天的新闻，孙翔不是突然伤停，而是带着伤病坚持了很久的比赛，这才支撑不住。所以，连之前比赛成绩不佳也算是有个交代。但是对于加时来说，这么糟糕的表现，只是一个王牌选手带伤的理由还不足够。所以，这个夏天加时估计会有一次大换血。只有这样的举动，才能让支持者们对战队的未来还抱有期待。一旦连粉丝都对队伍失去信心的话，那对一支队伍来说才是最糟糕的。所以说，加时现在所做的一切，是以挽留粉丝的支持为重心。无论最终结局怎样，他都不可以让粉丝看不到未来。雪藏孙翔，把孙翔作为一个进退可守的借口，也正是因为孙翔代表的就是家世的核心。 好吧，弄清楚了这些后，我们该怎么做？ 哼，我们暂时什么也做不了，至少得等这赛季的结果出来。 不过，大家最好是替家世烧烧香。因为加世即便是出局，那么在挑战赛里的加世战队只会比现在更加强大可怕。这样的对手最好还是不要在挑战赛里遇到的好。 魏琛随后说了一句。这个没下线的家伙说这话的时候也是充满了担忧。 那如果我们在挑战赛上把加世击败呢？那这支队伍是不是就彻底完蛋了？ 唐柔此时冷不丁地冒出一句。 把家世淘汰掉， 魏琛怔了怔。家世一旦在挑战赛里淘汰，虽然还可以参加下一年的挑战，但是连续2年在挑战赛里沉沦，这样的队伍是否还会有人记挂着他们曾经豪门的身份？队里如孙翔这样的大神级人物，是否还能忍耐大好年华浪费在挑战赛这样的舞台？如果真成了这样，那家世倒是真有可能陷入一种恶性循环，渐渐在竞争日益激烈的职业圈中沉沦掉。 你打算亲手埋葬你一手缔造出来的王朝吗？ 微臣扭头问叶修。 什么叫我打算啊？真要碰到，拼了命也要干掉啊！这是职业素质。我就知道你完全理解不了素质这种东西。 素质？哼，你有吗？ 魏晨极其轻蔑地说着，眼瞅着两人又要开始垃圾话的对轰，还好陈果及时出声打断了二人。 既然这样，那我们可要加倍努力。今天时候不早了，大家先去歇着吧。 老板发话，大家还是比较尊重的，而且一刻不停地看久了比赛录像，此时确实也有点累了。几人出了包厢，魏晨到了楼梯口，似乎是等着叶修还要说点什么的，结果就见叶修到了口那儿，直接就转进那处的房间了。 什么情况？ 魏晨连忙探回身来看，结果就见陈果和唐柔也是先后进了这房间。 这是什么情况？ 魏晨更加惊讶，结果那房门砰一声关上了。 老魏，你还不走啊？ 结果走得更前的包子已经下完了楼梯，倒是招呼起魏琛了。 没大没小的， 老魏是你叫的吗？ 魏晨虽诧异，但也总不能破门而入去看个究竟，听包子招呼，一边数落着，一边就下楼而来。 那叫什么？魏老？ 包子问。 还是叫老魏吧。我就说嘛。你就说什么？ 什么呢？ 啊？ 嗯 什么呀你嗯？ 魏晨无语望天。就这队友让他头一次在接受叶修邀请后对这决定产生了些许怀疑。休息了一夜，次日碰面又是在网吧。陈国眼看着先后已经来了两人，也是立刻着手开始改造网吧二楼的格局，甚至华丽的构想过于干脆，整个二楼打造成训练室的澎湃念头，后来被叶修努力劝阻。 刚起步，不要这么奢华，能有个不被打扰的包厢就好了。其实都没有必要做调整，就分出几个包厢就可以，没说就一定要坐在一起的呀。 叶修如此阻劝着。 还是坐一起的好些。 陈国最后虽然打消了直接推了二楼重建的念头，但对于大家坐在一起还是坚持了己见。之前只在商量联系中的装潢人员，今天也是迅速到位，圈中一块就劳动起来。魏晨和包子是一同到网吧的，来了直奔二楼，路过那套间的房门时还鬼祟地试图朝里张望一下，完全不像包子那样正直的目不斜视。陈果正在那儿亲自监督装修改建，看二人来了也就随便招呼了一声，然后就朝213包厢指了下。魏晨和包子进去后，就见叶修和唐柔已经一人一台忙活起来了。过去探头一看，两人都下副本呢。包子队友已经给过魏晨一种震惊，此时他很是慎重地准备观察一下这一位队友。在看到唐柔的职业是战斗法师后，魏晨忍不住扫了那边的叶修一眼。有这位荣耀圈里最顶尖的战斗法师专家的启蒙教导，这位美女的水平应该会很靠谱吧。说起来，魏晨也还没见证过包子的实力，只是有了真人接触后，虽然明知道被叶修拉来的人水平肯定是有两下子的，但还是忍不住要深刻的怀疑，怎么也克制不住。魏晨这正观摩唐柔游戏，那边包子却是坐下后娴熟地开了电脑，刷了账号卡进了游戏，随即亲切招呼： 老魏，过来坐呀，要不要切磋一下，让我看看你的实力。 魏晨听着一口老血差点没喷墙上，自己还没去考核他呢，这货居然敢说要看看自己的实力。 好，正好让我也见识一下你有多厉害。 魏晨说着也不看唐柔游戏了，过去狠狠地落座，准备好好教训一下这个包子。 进来了，你在哪儿？ 魏晨冲去竞技场立刻吆喝。 普通区5684号房间。 包子看起来比魏晨淡定多了。魏晨输入房间号直接就进了，一边正数落包子连个密码都不设，结果一看自己进的房间开的不是一对一，人已经有七个，明显是要玩团队战的。 搞什么呢？ 魏晨奇怪地说着，扭头朝包子那屏幕一看，包子的房间正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房间等他呢。正准备发问，桌对面的叶修侧了半个头出来。 你是第一天玩荣耀吗？你深知领域呢，就想进普通区的竞技场？ 叶修这不用看都知道这两个家伙遇到了什么问题了。 第十区。 魏晨一怔，然后再凑上去细看包子屏幕上的角色，一个叫包子入侵的流氓，等级61。魏晨顿时气个半死，这个要考察自己实力的死包子居然自己连级都没满。同时他也意识到，昨天叶修和他说这两人都是新接触荣耀的，他听了也没太在意。此时看来，第十区61级的角色 他的新接触是非常的新呀，恐怕是从开了第十区才开始玩的，这样算来的话，到现在顶多也就四个月。玩了四个月的荣耀玩家就已经准备要进军职业圈了。作为过来人的魏琛真有些不敢相信，这更坚定了他要考察一下这包子实力的念头。 你等着， 魏琛说了句后，就开始让他的迎风布阵从神之领域返回普通区。通过这样的方式，神之领域的角色也可以在普通区和人竞技，但是普通竞技场里的成绩是不会带入到神之领域竞技场的统计当中的。 重建一个房，修正场的， 魏琛对包子说着。 啊？ 包子这还疑惑了一下，也是扭头看了一眼魏琛的屏幕，顿时释然。 哎呀，你连装备都没有啊，真是好惨，那必须是要修正场的。 魏琛这一口血又是差点没喷出来。自己的迎风布阵确实是在裸奔，但这是废话，神之领域的角色回普通区，装备可不都得留在那边吗？自己说开修正场的主因是因为这个吗？当然不是，那是因为双方等级有差距。当然没了装备的问题也是顺带被修正场解决了一下，但这绝对不是主因，绝不是。 房间号， 冲到竞技场的魏琛已经要爆发了。